欢迎收听大型古风悬疑探案小说剧《成化十四年》，作者梦溪石，由晋江文学城懒人听书联合出品，有医生工厂制作，周末子晨蝎子来来领衔出演。第124集，各怀心思。萧武从陈鸾那里知道的事情很多，所以他不认为单凭唐范一个人就能够扳倒陈鸾，就算再加上他背后的汪直，只怕也是不够的。因为唐范要对付的根本不是陈鸾，而是他背后那个盘根错杂的庞然大物。现在唐范居然信誓旦旦地说他有能力对付陈鸾，萧武错愕之余，第一反应自然是不信的，但以唐范对自己的迷恋，是肯定不会对他说谎的。所以萧武就问道， 大人拿到了陈鸾什么罪证？ 刚说完，他又似乎意识到什么，很不好意思地低下头。 哦，这些本不是我该问的，是我逾矩了。 唐范不以为意，握着他的手道，先前我曾与你说过，这陈鸾背后是万贵妃一党，包括当今首府万安与贵妃弟弟万通等人，你应该还记得吧？见萧武点点头，他就又道，其实这件事啊，说起来也好办，我要对付的从头到尾只有陈鸾，根本就没打算牵扯到万党众人。陈鸾再嚣张，对万党而言不过也是个棋子，没了他，吴江知县照样还可以换个人来做，这又不是什么重要的职位。萧武心中掀起惊涛骇浪，面上却只能露出娇怯怯的神情。 可是陈鸾的叔叔不是南京户部尚书吗？他能坐视侄儿被你弹劾？ 不妨告诉你吧，先前我在京城有几位前辈好友，正是被万党排挤到南京去的，其中一位便是前刑部尚书张莹，他已经找到陈尚书贪赃枉法的罪证，并上书弹劾了他。那位陈尚书如今已经自顾不暇，哪里还有空顾得上他的侄儿啊？ 这行得通吗？ 怎么行不通？愚者说多了你也听不懂。总而言之，你只需知道，万党虽然势力庞大，但他们也有诸多顾忌，只要你不拼着跟他们同归于尽，他们也不会跟你鱼死网破。陈鸾只是在吴江地界称王称霸，若是没了他叔叔，他又算得了什么？其实眼下陈鸾已经有些着急了，他接触不到胡文藻，也不知道我想做什么，他正在谋划恶人先告状，通过万党将我调回去，说不定他们还要说我在吴江收受贿赂，沉迷美色呢。可惜陈鸾不知道，那些钱我早就交到陛下那里去了。说罢他便哈哈笑了起来，语气中尽是对陈鸾的戏谑。但萧武却笑不出来，这一席话当真是令他内心翻江倒海一般，久久不能平静。萧武不得不承认，对方的话很有道理，他只看到陈鸾无法无天的一面，殊不知在唐范这种京城来的钦差眼里，陈鸾并不是无懈可击的，站的角度不同，看到的问题自然也就不同。陈鸾固然是个英俊男子，对萧武也很不错，但他的手段同样狠辣，萧武对他并没有太多留恋，他只是在担心自己的身后路，万一陈鸾被扳倒了，那他要怎么办？昨天的毒药事件令他心有余悸，虽然唐范他们都觉得毒药是冲着唐范而去的，并没有想到萧武这边来，但只有萧武自己才知道，那很有可能是陈鸾觉得自己已经背叛了他，所以迫不及待地要下毒手灭口了。想到这里，萧武就不由地将下唇咬得发白。阿武，你怎么了？ 唐范的声音令他回过神。 啊，我没事。 你最近总是魂不守舍的，难道是不愿意跟着我回京？ 没有的事，能够伴随大人左右是我的福气，只是最近有些胸闷，加上上次被下药的事情，我实在是被吓坏了。 说吧，他依偎入唐范的怀中，似乎想要从对方身上汲取一点安全感。唐范搂着他，心想，这是投怀送抱，可不是我主动去搂人家的。纵是绝世美人，要这么天天做戏，也真是累得很。但面上依旧是温柔似水。这样吧，今日天气晴好，不如跟我出去走走，上次让人打的首饰应该也都打好了，你要不要亲自去看看？若有什么不合适的，也好顺便让他们改掉。萧武其实不太愿意出去，但现在他的心态已经开始慢慢发生了变化。从一开始跟唐范虚与委蛇，到现在逐渐真正有了假戏真做靠向唐范的心思，便柔柔一笑， 都听您的，都是我的身体不争气，病了这么多天也没能真正服侍大人，我 说着说着，萧武脸红了起来。其实唐范谨守君子之礼，没有碰他，萧武也乐得吊着他的胃口，只因萧武深谙男人心理，知道这世上轻易得手的总不会太过珍惜，他越是矜持，唐范反而越对他爱如珍宝。是以二人虽然各怀心思，最后却也都相安无事，萧武也未曾对唐范的行为起过疑心。傻丫头，你的身体好起来便是对我最好的报答，难道你还不知道我对你的心意吗？萧武露出感动的神色。因他身体虚弱，唐范还特地找来一件斗篷让他披上，才带着他外出。二人没有乘坐马车，随从也只带了狄寒一个，算得上轻装简行。但经过上次差点被毒死的事情之后，萧武一直心有余悸。 大人，您只带了狄总旗一人，会不会不安全？ 不会的，狄寒虽然只有一个，却能力敌数十人而面不改色。你可是不知道，他的武艺就是连陛下也是亲口称赞过的，否则又如何会被薛千户派来呢？萧武一怔，不由笑道， 看来大人与锦衣卫的关系很好，连这等人都能借调过来了。 话语之中带着试探，唐范却浑然未觉，反而点点头，不瞒你说，我与锦衣卫如今的北镇抚司镇抚使交情莫逆，我走到哪里他跟到哪里，撵都撵不走，这次若不是陛下另有差遣，他必然是跟过来的。这话仿佛带着夸大的成分，但唐范身边现在就跟着一个锦衣卫，怎么也不算是在吹嘘。萧武便信了七八分，心下更有计较。跟在二人后面的狄寒此时却鼻观眼，眼观心，好似他们的对话与自己无关。三人在银楼里逗留了一阵，等萧武将首饰挑好，唐范就带着他出来了。现在天色还早，先找个茶楼坐上一坐，差不多就可以吃午饭了。若是回去的话，你又要待在小屋里，未免无聊。萧武自然不会有意见， 都听大人的。 只是他的话尚未来得及说完，变故就发生了。有三个人从唐范与萧武的正前方、左前方和右侧三个方向扑了过来，手揣利刃，来势凶猛。萧武完全吓呆了，他又不会丝毫功夫，眨眼的功夫猝不及防，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切的发生。更可怕的是，他发现对方的目标竟然不是唐范，而是自己。萧武不想死，更不想为了陈鸾而死，或者跟他陪葬， 否则他也不会在背叛陈鸾与否之间左右摇摆。直到此刻，他看着三面而来的刀刃，下意识尖叫了一声，紧紧抓住唐范的衣服，躲在他身后。但那三个人的攻势并没有因此减缓下来，他们眼中就只剩下萧武。如无意外，与他站在一起的唐范也会跟着成为刀下亡魂，一了百了。事发突然，大街上没人反应得过来，大家甚至连尖叫都忘了。萧武一动不能动，他的眼睛睁得大大的，这完全无损他的曼妙风姿。惊恐的美人反而更能激起人们的保护欲。然而眼下没有人顾得上去欣赏这样的美色，人人僵硬着身体，只能循着刀面反光的方向望去，见证着一场即将到来的喋血和死亡。堪堪落在萧武头上的刀停住了，刀锋掠过他的发丝，使其飘舞起来。刺杀者也很错愕，他没想到自己的攻势竟然会被挡住。与此同时，自己的手腕传来剧痛，他低下头看着自己的半只手被其腕截断，连同那把刀一起飞上了半空。刀光划过，血溅在萧武的衣服上，萧武再次尖叫了起来。另外那两个人也面临了同样的境遇，他们甚至没能看清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发生的。一个连人带刀高高飞了起来，砸向路边的小摊，将人家一个卖糖人的摊子给砸了个粉碎。幸而那摊主见机得快，早早就躲了起来，这才没被殃及。另外一个刺客见同伴失败，便想撤退，但还没等他转身，背上已经被一把绣春刀从后贯穿。他此生的最后一个动作是低下头看见染血的刀尖在阳光下闪闪发光。三个刺客，三个方向，转眼之间就悉数被解决。狄寒将刀从刺客身上抽了出来，脸上的表情淡定如初，甚至还弯下腰用对方的衣裳将刀上鲜血擦干净，这才走向那个压坏了人家小摊子的刺客。面对这样杀人不眨眼的阎罗，连刺客也禁不住胆寒了。他爬不起身，只能看着对方一步步走近，很怂地往后挪动，一边色厉内荏地喊： 不要过来，你不要过来啊！ 这时候街上的人才像被触动了一般，惊叫声四下响起，一阵兵荒马乱之后，以唐范和狄寒等人为圆心的半里之内顿时干干净净。狄寒走过去将人揪起来，二话不说先卸了他的下巴，这是为了防止对方牙齿里藏着毒药。唐范拍拍萧武的肩膀，引来对方下意识的一阵战栗。他也不知道是被刺客吓坏了，还是被狄寒干脆利落的杀人手法唬住，竟半天也没能回得过神来。唐范见状，与狄寒交换了一个眼神。先前在萧武的药里下毒，自然是他们的杰作，但这次的刺客就不是唐范的安排了。唐范也料到陈鸾见萧武迟迟没有消息传递出去，肯定会有所动作，但他也没想到对方会直接心急到派刺客过来。这起码可以说明一点，萧武的作用的确不小，最起码他肯定知道一些陈鸾的私事，以至于陈鸾在觉得他可能背叛了自己之后，就迫不及待想要灭口。陈鸾派出来的这三个人身手明显是上上之选，若不是狄寒在此，换了一个普通的侍卫，很可能就已经被对方得手了。谁会想到貌不惊人的狄寒竟然是堂堂北镇府司镇抚使隐姓埋名呢？也不知道陈鸾若是得知唐范就等着他来杀萧武，会不会悔得肠子都青了。从唐范踏足江苏地界开始， 双方就注定展开一场博弈。彼时陈鸾并不觉得唐范会给他带来这么大的威胁，若是知道唐范软硬不吃，美人不收，金银不要的话，估计他还在船上的时候，陈鸾就已经下手，先将威胁扼杀在摇篮里了。千金难买早知道。 阿武，你没事吧？我们回去再说。 唐范见萧武吓得面色全无，柔声安慰道，想要将他带走。萧武却死死抓着唐范的衣服不肯松手。 不，不行，不能回去，他们一定还会再派人来的。 看你吓成这样，我早和你说过，狄寒是很厉害的，我这个被刺杀的都没害怕，你怕什么呢？ 萧武终于崩溃了。 他们不是来杀你的，是来杀我的呀。 什么？阿武，你莫不是吓得语无伦次了？你一个弱女子，他们杀你作甚？只有我要对付陈鸾，我才应该是他想杀的人。 萧武拼命摇头。 带我走，带我走，我有良策，我手上有良策，可以助你扳倒陈鸾，让他再无翻身的余地。 他因为害怕，整个人都快攀在唐范身上了。狄寒看得微微皱眉，忍不住上前去将他拨开。萧武愣愣地瞧着他，还没反应过来。唐范抽了抽嘴角，提醒狄寒， 你把刀子拿开些，别吓坏了阿武。 这样一个重要的人物，要是吓傻了，磕了碰了，他们再上哪儿找一个去？狄寒冷冷的目光从萧武身上扫过，后者被盯得瑟缩了一下，又往唐范那里靠去。唐范揽住他， 我们不回官驿，我带你去更安全的地方，保管没人能对你不利。 他又回头吩咐狄寒， 把这里收拾收拾，估计官兵很快就来了，顺便赔点钱给那个摊主，人家摊子无故被砸也怪可怜的。 狄寒认命地去照办了。唐范带着萧武来的地方并非他处，正是当地的锦衣卫卫所。薛千户很快就亲自迎出来，在看到唐范身后的狄寒时，态度立刻又热情好几倍，又是招呼寒暄，又是亲切陪同，只差没有亲自端茶送水了。在薛千户的吩咐下，刺客随即被卫所的人带下去料理。虽然唐范他们都知道刺客是因何而来，不过若是能从他们身上撬出更多的东西，倒也可以给陈鸾再添一条刺杀朝廷钦差的罪状了。 下官担心扰了大人的公事，是以大人来到苏州之后一直也未上门拜访，请大人恕罪。 薛千户太客气了，反倒是我们打扰了你的清静才是。这次的事情有劳你了， 随镇抚使虽然远在京城，却也屡屡提及薛千户，夸你勇于任事，精明强干呢。薛千户看了一旁哑巴状默不吭声的随州豪几眼，笑容又灿烂了几分。 唐大人过奖了，下官当不起，全赖镇抚使领导有方。 原锦衣卫指挥使袁斌卸任之后，便将自己手头调教出来的大部分势力都交给了随州，加上随州自己的心腹亲信，隐然已与现任锦衣卫指挥使万通分庭抗礼。如今的锦衣卫分为两派势力，一派以万通为首，另一派则忠于随州。所以锦衣卫虽然还是那个锦衣卫，实际上因为万通与随州过招，底下的人也要跟着站队，远没有表面看上去那样平静。而薛千户正是随州的人，这一回老大亲旨，机会难得，薛千户自然要分外卖力了。